is reversed in a mirror. 嗯， 是吧？ 对，非常简单。 哎，你应该把这几页的顺序呢颠倒过来。You should reverse the order of these pages. 啊，大家可以发现哈，所有的这个 reverse 啊，它作为动词的时候啊，都可以表示的就是反，使什么变反。 哎，反过来了，是它的字秩序呢颠倒了哈。 对 ，turn something opposite way around, or change the order or of something around. 嗯啊，顺序上啊等等，次序上让它相反，让它颠倒。 对， 那。 嗯，还有意思， 吧 咱们可以交换一些位置或者是功能。 对，没错没错。你比如说，感觉就像我们父母和孩子交换了角色。 哎，这种交换角色，生活中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互换 角色互换 角色互换啊、 嗯，那就是reverse our roles of parent and child。 对，您看，在那个父母和孩子之间交换一下，就是我们说。咱们得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 哎， 就这词儿、啊， 就是 reverse our roles， 交换我们的角色。 对，好多朋友们在职场的时候就说，我应该怎样才能成功呢？然后你就老猜，哎呀，老板会让我做什么事情？其实呢，有时会很心累。您不妨回家的路上，地铁的这个车厢里面，您就把自己想象成是一老板。您想想您身边的同事，就跟您同一级别的，你希望他每天做什么，您觉得他哪做得不好，您也来一个 reverse the role 啊、哦，多换位思考思考， 没错，这样子的话您就自然知道您应该做些什么了、 哦、 啊，好多有的朋友吧，哎呀，看见那个老板啊就发怵，不敢跟老板说话什么的，您越不说您的才华越无法表现，您越不说您越不知道老板在想些什么，导致两个人呢、啊、他有一个思考过程的一个错位。 嗯， 所以适当的交流，适当的沟通，其实再加上适当的换位思考，才能帮助您在职场上更好的前行。 哎，其实不管是在职场上生活当中、嗯、多多换位思考， 对， 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对，像我经常就 reverse my role 啊，在晶晶老师的这个节目里面，晶晶老师希望我做些什么呀，哦，装疯卖傻啦，这个变成一个弱者啦，被挖坑啦，被下药了，我觉得我还是表现挺好的。 哎，富妈这个， 嗯， 怎么就让我把这锅甩到我身上来的呀、哎、这怎么甩过来、啊、 这叫口才， 我也得好好的去想想富妈要求我做点什么呀。 哎，您看，只有咱们相互之间 reverse the role 才能产生相互的理解。 理解的挺好的，挺高级的。 高级吧，高级黑， 高级黑， 嗯， 镜子里的字儿都是反的， 电脑黑白了是吧？ 过去他为我工作，现在我们的地位呢， 对调了。 She used to work for me, but our situations now are now reversed. Our situations are now reversed. 哎呀，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已经 reversed, 已经反了，那就是对调的意思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说什么 on the contrast 或者什么 on the opposite 啊，那个意思，那个反和这个相反。可能不太一样。 嗯 嗯， 好，大家注意把握一下啊，理解一下这个意思。 嗯， 好，说到这儿呢，其实这是我们上周遗留下来的啊，关于反和非的这第二层意思。今天我们继续说第三层，这第三层意思和一二就不一样了。 嗯， 它有一个一再和重新的意思，一再、反复、 对、 重新。 其实啊，刚才在给大家讲 remove 这个单词的时候，我们也涉及了一点点啊 ，re 表示这个一次次再一次，所以有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前缀当中所包括的内涵是相互叠加的。 哦， 啊，是有这么一种关系。那我们现在给您找出去的词呢，它相对是比较单一的，这个 re 就表示的是一次次啊，再一次啊，这样的含义。 好，无数次啊。先来看这第一个词就很好，叫做 refine。 refine。 fine 这个词大家都认识吧 ？fine。 嗯，表示的就是。 这样我来。 啊、 How are you? Oh,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fine 是什么意思？ 嗯， 好的。 然后你再来一句 ，I'm 李明。 I'm 韩梅梅。 什么叫李明？你是李明吗？ 嗯， 这跟李明有关系吗？ 哎，这不就是咱那个课本里面那么写的吗？你是谁？ 哎，那是叫李明吗？我记得 韩梅梅和谁呀、 韩梅梅和啊，大家想想、 李雷。 哦，对，李雷。哎呦，对对对。 不是，你到底是不是啊？你到底是不是我们这人教版教材的、的学生啊？李雷和韩梅梅。 不，当时编了，这是第三首插足，可能后来给删了，不让放啊。 注意影响啊。哎，说哪个词儿 ？Refine 啊，说到 fine 这个词了。 刚才我们讲了哈，今天老师也说了 ，fine 表示的意思就是好的、美的、精美的。这个 re 呢，表示一次次，也就是说啊，一次次的让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好， 一次次的让它变得越来越美， 那就是我们说的提炼。 一次次的让它越来越精炼，让它提纯，让它去除杂质。 对，没错。 所以。就是一种 improve something by making small changes to it。 那除了表示的是提炼以外呢，其实还可以表示就金老师所说的，让什么事情从小的变化开始，让它逐渐的臻于完美。 那个我们用的这个词用的最多的是在工厂当中，炼油啊，炼糖的那些工序。 对，还有那个提炼精油。 是The process of refining oil, refining sugar。 提炼油或者是提炼糖的这个工序。 是的，就是让它一次次的什么 make 提纯。 对， pure, make it pure by taking other substances out of it。 对，没错没错。 最后剩下来的就是精纯的。 对，还有比如我们看那个做香水的时候，它也是需要提纯的。 对。 啊，都是一个词，它是一个工业性的一个专业术语啊。 其实任何事情只要是事物它都能提纯，人也能提纯。 对。 你的思想也能提纯。 其实我现在来讲的话，我个人感觉到讲课的时候是在做减法。所谓的这个减法就是 refine。啊，以前年轻的时候，这 PPT 得加个画啊，什么讲义上得加个图等等啊，上课的时候讲个段子。结果你现在发现全部要去除，要讲的是最精髓，所以我现在要求我自己开课前的两分钟以内必须进入到主题。以前的话可能十分钟还没进呢。所以就是你可能随着你的经验不断的增加，真的是有一种洗去铅华的感觉，就这种 refine。 我们马上又回来主题。 啊，好好好。 refine 这个词使其一再精美，提纯精炼，就是说人也要提纯，提纯你的思想，不要有那么多的歪七杂八的念头。 哎，没错。 这样你就能够专注的做事情。 对。 好，不多说了，下一个词 reform。R-E-F-O-R-M 哎呦，这个词儿太重要了啊，朋友们您看 F-O-R-M 以前也给您讲过，意思就是形式 form 形式。这个还能理解， 能。那前面咱看看吧，是 R-E 言外之意就一次次的让你成形。哎，今天成这个形，明儿成那个形，您想想干嘛呢？ 重新成型呗， 就以前那型不好，我是不是给你改造一下， 我给你改进一下， 给你改革改革， 给你改良改良。 所以说 reform 它的英文就是 improve a system, an organization, a law by making changes to it。 你看看，通过一些变化，不管是系统也好，组织也好，让它不断提升，变得更好， 其实就是改革的意思。The law needs to be reformed， 这个法律是需要进行改革的。 意思单一就是改革。 对，没错。 同时有一种让人的行为改正、改造、悔改、面壁思过改过自新、洗心革面，都是 reform。你想啊，你的形态都被重塑了，对不对？ 对。那这个呢，尤其指的是一种行为，你看它的英文 to improve your behavior， 行为上的一种提升。 He has promised to reform. Promised to do something, 就是许诺要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呢？ Promised to reform. 要改过。 对，没错。 要重新做。 人。洗心革面。 对，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金东老师频频点头。 我其实心里想说，连狗也能改得了。叫改正改造，只要有心就能改过自新。 对，我觉得这个词儿哈，大家还就是用的时候稍微的能够谨慎一点，因为它确实挺大的。你看什么改过自新呐、洗心革面、 浪子回头啊。 啊，对，可能真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哈，你的行为确实挺不好的吧，然后你再 reform。 嗯，但是它的基本意思，像说到政策这些都是 reform 改革， 对，没错， 就是它了。 嗯嗯， 好，一再重新再来一个词 refresh。 refresh、 哎、fresh 这词儿， 嗯， 太熟悉了。 对，表示新鲜的， 新鲜的。 嗯， 再加上 re 前缀表示一再的新鲜， 那就是让您的这个精神面貌啊，哎，一下子焕然新生， 精神焕发， 没焕啊、哦、花花是吧？ 精神焕发， 对， 精神焕发， 这个词还蛮不错的啊。你看，他说 to make somebody feel less tired or less out， 让这个人精力上的哎就觉得不是那么累了。让他很舒服很凉爽， 精力充沛了，使人呢就凉下来了。有时候我们说什么呀，叫人有燥火。 嗯， 这人家有燥火的时候，什么事儿啊他都 就着急， 着急上火、 咳嗽 不舒服。 对，没错、 火虚火，没有哎、没有听到过任何人说实火的，都是虚火上浮， 虚火， 对不对？ 因为他你有没有见到那个真正的火苗， 不是这意思。 哦，那是、 啊、当然也是这意思，没有见到火苗。 哦哦、 火焰的中心啊，它是空的，它没有心。 哦， 虚火， 虚火， 虚火， 明白了。 而且它到处窜啊， 嗯， 虚火啊，所以说把这虚火给降下去，是凉爽、refresh。啊，这个人凉快凉快以后啊，他就觉得精力充沛了。 嗯 ，The long sleep。Had refreshed her。 你看一场酣睡以后就让他变得精力充沛， 就是直接 refreshed somebody， 让某人精力充沛了 就行了、 就有时您觉不觉得哈，就是稍微眯那么十分钟他就能精力充沛，或者出去踢个球跑一会儿也能 refresh， 焕然一新。 对，没错， 他冲了个凉水澡，凉快凉快。 嗯， He refreshed himself with a cool shower。 嗯、with a 什么 a cool shower， 嗯 ，cool 就是凉爽的， 凉爽的 shower 就是冲澡淋浴。 对，所以你看他用了一个这个 cool shower 就变得 refresh 了。 嗯，大家再给大家补充一个特别有趣的意思 ，refresh 还表示那种重新斟满、把杯子重新加满的意思。 对，嗯 ，Let me refresh you glass。 Let me refresh your glass。 把这个杯子里面让我给您倒满酒吧。 让我再给您斟一。 斟一杯吧，对。其实这种大词小考、小词大考，大家还要注意一下。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refresh 啊，让这个酒杯，你想想，里面没有酒了，它的蔫儿了 啊， 是吧？ 它在让您重新焕发一下精神。 对，其实这个句子中还有个小词是 let 啊，我们可能开始以为它的意思就是让的意思，但其实 let 还有出租屋子的意思 哦。 啊，你比如说 I have a furnished apartment to let。我有一个屋子去出租，所以就这种特别特别小的词，大家还真的得小心翼翼的使用。 Let 让你住，让你租， 让你租，对。 好，来看下一个词啊 ，remark。 嗯，这个 remark 也是我们考试当中经常出现的词 ，mark 大家都知道，表示的是笔标记。 标记或者是坐标记吧， 对 啊，马克一下，我们说马克一下， 对，还有我们买的那个马克笔，其实就是一个 mark 坐标记了。 嗯、那 re 呢？刚才讲啊，一次一次，对不对？大家想啊，当别人在说一些话的时候，我应该会做一些标记。我做完标记干什么用呢？ 我来评论用， 对，点评一下，或者说一说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说， 嗯， 评， 对， 评什么？评论 、嗯、 评论的意思， 所以是一个 remark 啊，就是说的评论。那你看啊，这个老外啊，他很注重的是事实。我对你所说的这个 remark 啊，并不是我天马行空想怎么说怎么说的，是一定建立在我对你的文字或语言事实评论评判做好标记，有了自己的思考过程以后的，这个就叫做 remark、 嗯、它不是大放厥词。 对，没错没错， 它是一种认真的哈 something that you say or write which expresses an opinion, a thought。 通过你写，哎，对，你写的东西啊，或者是你这个说的一些事情，对于某一些事情产生你的一些观点， 就是你马克一下什么，你谈论，你言论，你评述，而且是包含你自己观点和思考的。 嗯， 不是抬杠啊， 对， 不是去杠啊，不是去乱说呀，不是去水呀，而是去 make a remark， 发表一下评论。 评论， 没错。 那看现在网络当中也有很多无理的评论，对不对？ 嗯，嗯， 那就是 make a rude remarks about something。 对，这里的这个 rude 就是我们说的无理的。 无理的。 嗯。 He made a number of rude remarks about the food. 对于这个食物他说了很多无理的评论。 就是 remark。 嗯。 那我要说了，您最后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What exactly did you mean by the last remark? 啊，这个里面大家注意哈 ，What exactly did you mean？ 就是你什么事儿，什么意思呀？后面哈、啊、说哪句话，或者比如最后的话呀，哪句话一定用介词 by 啊 ，by some 对 ，by that last remark， 最后那句话，就这个 remark 啊，它不是简单的 sentence 一个句子，它还是表示就您刚才发表的评论，您那句话什么意思呀？所以这个您那句话那个话依然是评论。 评论 啊，当别人对什么事情发文评论，你说你什么意思呀、啊？你最后一句话你说谁呢？就这样 专门强调的是带着思考的、带着思路的一些内容， 或 thought 不是你刚才说哎呀这饭好好吃啊，或者是哇这天儿真好啊， 嗯， 不是这个意思。 对， 可能你刚才说嗯，我认为这件事情它这个项目需要重新再推敲一下， 嗯， 这种是 再斟酌一下， 再斟酌一下，这种话一种言谈评论和评述 remark 记得啊， 嗯， 就比较正式的一种语言。 对，反正总之呢它一定是你的一种想法的一种表达。 嗯，好，下一个词叫 resume， R-E-S-U-M-E。 朋友们，这个词打五颗星，五星级的词汇，四级六级考研全部都要考。 最后两个词挺难的，尤其是这个 resume。 对，那我们先来看它的词根啊，这个 resume 其中有一个 S-U-M-E，这个词根呢它一开始的时候是 SUM， 大家都知道 SUM 表示的是 sum， 对，是总量，对不对啊？ 对， 数。那您想想我为什么能把这些量给它计算出来呢？是我拎起来拿一个拿一个俩拿一个就把它记起来了。所以 SUM 或 SUMS 它有量的意思，但是它还有个过程，就是拿起来这个意思。 哦， 嗯， SUME 这是今天也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词根课当中第一次见到的一个新词根，大家要注意了。 嗯， 它的意思是拿起。 对，那回头再来看前面有个 re， 再一次。所以你看，从字面理解就是，刚才可能放下了，然后我再次的把它 拿起来，哦，重新拿起来。 对，没错。 那它的意思现在就引申为什么事情中断后继续， 没错， 重新开始。 是的。 重新进行会谈 ，to resume talks， 或者是 to resume negotiations， 重新进行谈判。 嗯 ，resume 是不是直接加 something？ 是不是哈？ 没错，没错。所以朋友们不用总说什么 continue， 哦， 哎，我们用这个词就行了。resume 这个专门表示一种活动啊、行动啊，继续开始，尤其是在打断以后。 对，您比如说哈，这两国之间的友好协商打断了。结果呢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安排又 resume 了， 又继续了， 又开始了、 嗯、 它的言外之意啊一定是开始的时候停了， 对，中断六年之后他又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嗯， She resumed her career after an interval of 6 years。 这个 interval 啊表示的意思就是某一个阶段，那么 an interval of 6 years 在这个六年的这个阶段当中后面又开始了， 就是断了，停断了。 对，没错。 Resume、嗯、her career， 暂时重操旧业。 嗯， 是吧？ 对。 噪声再起，比先前更大了。The noise resumed louder than before。 嗯，比之前更大的噪音 ，resumed 重新又开始了。 更生活的，他回到车上继续开车。 嗯 ，He got back in the car and resumed driving。 哎，他接的是什么 ？Resumed driving， doing something。 对。因为这儿表示的是继续，确实又开始了，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哦， 嗯， 所以 if you resume an activity or if it resumes, it begins again or continues after an interruption。 嗯，这个被打断之后再继续开始。那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resume 它的一个语法啊，后面可以直接挂上名词，你看 talks, negotiations， 那么也可以直接挂上doing 结构，就表示的是继续某一个事儿或继续做某一个事儿。 嗯，就是有它的词根赋予它的意思， 对， 一再和重新嘛。 对， 一再和重新、 嗯。 好，最后一个词叫做 revise。 revise。 R E V I S E。 这个里面有个词根哈是 V I S， 其实也是咱们以前讲过的， 它表示的是看见的看啊，咱们学过视觉那个词怎么说来呢？ visual vision， 对，是吧？所以在永远啊 ，vis 它很单一，就表示的是看见的看。 哎呀，起码出现第八遍了，我都记得都第八遍了， 是不是？ 再也不记不住这眼睛啊，什么什么心脏啊，这些词儿是必须记住的哈。vis 对， 视觉 visual， 视野 vision， 对， 对不对？都是这个词 view， 表示的是 风景儿， 风景儿， 哎。 前面呢有一个RE 啊，表示的是一次次的，所以这里就是我再一次的看一看，我一次次的好好的看一看它。 我什么呀？我反复的看，我修改，我修订。 对啊，你想我看看就会出错，对不对？就找到错误了， 哎，一遍一遍的看找错误。 对，你像不知道咱们这个有没有很多编辑朋友哈，如果您做编辑，就是会有一个习惯，特别喜欢找错误， 挑错误， 挑错，对。 我明白，我现在不得不改变对他的能力的看法了。I can see，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I'll have to， 我必须得revise my opinions of his abilities now。 这个句子很漂亮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revise 啊，通常表示的是比如修改一个草案，修改一个计划等等，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修改了一种抽象的概念，是 revise my opinions of his abilities， 是对于他的能力看法进行了一个修正。 所以同学们，生活中以后你不需要再说 I changed my opinions，你就可以说 I revised my opinions。 那如果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想如果是 change， 很有可能是方向发生了变化，但是 revise 它可能就是对于你的同一个方向发生了一些具体的变化。 哦， 哎，所以这个 revise 它只是某一定的修改。 那就用在政府当中的话，就说政府可能要根据这份报告改变修改它的政策了。The government may need to revise its policy， 改变政策。In the light of this report， 你看政府可能需要根据这份报告改变它的策略，所谓的这个改变策略，改变政策， revise its policy。 好的，revise 这个意思呢还可以用在书本当中啊，做书籍的修订。 你说 修订， 那课本的修订版呢？ A revised edition of a textbook。 这个可能大家在咱们的教材里面经常看到哈，一小括弧里面写的修订版。 对了，修订版就是你已经改变过它了。 对，啊，revised edition， 已经稍微 correct 修正了一下， improve it 变得更好了。 没错没错，有的我看那教材都什么第十二次修正。 对，全是这个词， 这 A revised edition。 Edition 就是版本。 对 啊，这也是生活中常用的词语。 那您说，我将为你准备一份经过修正的评估报告呢？ I will prepare a revised estimate for you。 这个里面的 estimate 啊，它其实是一个动啊名词，表示就是评估报告，所以说修正了的就是 revised estimate。 好，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revise RE 前缀的第三层意思，表示一再和重新。好，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把今天的单词稍微的朗读一下。RE 的第二层意思， 表示反或非。 Remove， 表示移开或除去。 Resign， 放弃、辞职。 Resist， 反抗、忍受。 Reverse， 表示形容词，反向的。 RE 的第三层意思， 表示一再或重新。 Refine， 提炼、精炼。 Reform， 做名词或动词，表示改革。 Refresh， 做动词，精神焕发。 Remark， 做动词，评论。 Resume， 恢复。 Revise， 修订。 好，从 RE 这个前缀来看呢，前两种意思叠加了。回向后反飞，这是一种。另外呢，表示一再和重新，就是大概就是这两种意思。 对，偶尔呢，这些含义还有叠加的啊，因为它不能什么 RE 再加个 RE， 所以它可能会叠在一起使用。 而且看今天这些词根，熟悉的有 sist 站。Verse 转，这个我们没见过吧？ 这个好像咱们第一次给大家讲， 也讲过。 嗯 ，fine 精美的。Form 形式 ，fresh 新鲜好记 Mark 做标记，好 ，VIS 是看，这个都好， 就是那个 resume， 哎，就是那个 SUME 呢、嗯，表示的是拿起。 对，不过也跟您讲了，是吧？这个表示的是数。怎么去计算数，拿起来一个个算，所以它就是拿起的意思。 恐怕呢很多同学了，对他们来说今天 resume 还是一个第一次见到的单词。 嗯， 正好也就跟着这个新单词一起啊，就把 sume 这个词根 SUME 作为拿起的含义给它记住了。 对，没错没错。大家也可以呢去查个形近词，其实这个 resume 啊还有好多跟它长得差不多的词儿，是不是？ 是的。 啊，什么 presume, assume 等等，表示假设呀，臆断呀等等。 嗯，今天大家要是能把这些词语都能够记下来背下来也很不错了，因为挺难的、嗯、今天这几个词。 对，送给大家一句话哈，你怎么这么好看？ 哦， 因为爱学习的人都好看呀。 也不渴了，现在哈、啊， 好了， 哎，突然间神奇的好了， 多邪门！你看， 上个节目就治愈了，真是。 嗯，你这是治愈系的英语 PK 台， 可不是嘛，功能可多了。 嗯 ，refined, refreshed， 精神焕发了， 是， 还能够 reform， 欢迎大家多多 remark。 啊、对对对，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傅老师， 谢谢晶晶，谢谢同学们， 咱们下周二再见，拜拜。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1956年科蒂纳丹佩佐冬季奥运会。本届冬季奥运会应邀参赛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820名运动员，其中女子132人，男子688人，首次参加的有伊朗、玻利维亚和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过协商组成了德国联队参赛。1956年意大利科蒂纳丹佩佐冬季奥运会因为苏联的加入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他们第一次参加的冬季奥运会中，他们就超越所有选手，在奖牌榜名列第一。在四项速度滑冰项目中，他们夺取三金，科尔钦成为第一位夺取越野滑雪金牌的非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运动员，塞勒夺得全部三枚高山滑雪比赛的金牌，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横扫高山滑雪三个项目的运动员。 32 nations, the largest number of participating Winter Olympic countries to that point, competed in 4 sports and 24 events. Austrian Toni Saller became the first person to sweep all 3 alpine skiing events in a single Olympics.The figure skating competition was held outdoors for the last time at these games. Logistically, the only problem encountered was a lack of snow at the alpine skiing events. To remedy this, the Italian army transported large amounts of snow to ensure the courses were adequately covered. Politics did not impact the 1956 Winter Games.The Cortina Olympics were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s televised to a multinational audience.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词汇。Alpine skiing, 高山滑雪。Televise, 用电视播放。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